我喺1980年代读大学，1990年代开始做大律师。嗰阵系我认为香港最光辉嘅一段时候，自由开放，机会处处。喺《铿锵说》呢一个节目入面，我会同嘉宾睇翻嗰个年代嘅《铿锵集》，睇翻以前嘅事，当然可以唤起好多美好嘅回忆啦。但系除咗记住呢啲好嘅嘢，我更加想同我哋嘅嘉宾倾下。怎样令这些美好的事成全下去？今天的铿锵说的嘉宾呢，就跟马很有渊源的，他就是1990年代香港马王翠荷中一位馬主，咁佢咧就亦都係曾經擔任過馬會嘅主席。咁呢位仁兄咧，就喺香港嘅法律界、政界、商界咧，都呢個中橫數十年，就係、是、夏佳里先生。咁大家會覺得佢係一個即係比較建制派嘅中人。咁但係你睇夏佳里先生佢以往嘅言行咧，就即係俾好多人嘅感覺都係佢都係比較即係敢言，同埋比較係開明。 應該冇乜嘢 冇人問佢，唔係我有冇答到先？我有冇答到先？ 即係 you can fudge the fudgeable，OK？ 咁所以即係我都預咗有陣時問咗你嘅嘢，你唔答我，睇下你點樣 fudge 出嚟。 OK。 咁我諗做人從政同埋騎馬都一樣，我會想問夏佳里先生。就是他做人從政啊，收放的藝術。咁你見到我今日就著曬校服嚟，咁即係因為我哋大家同年出身啦嚇，聖 Joseph。你當年喺學校都好活躍，呢個校刊去睇翻。呢、這個1958年回考係嘛？即係戰後第一本 嚇。戰後第一本。 戰後第一本。啊，咁裏邊我睇翻你嗰陣時係做總編輯㗎係嘛？嗰陣時都 啊，應該係。 應該係。 嗱、這、呢個校刊咧，事實上係我哋自己諗話，即係再戰後嗰陣時咧，以戰後嗰陣時咧就再出翻版嘅。咁點解有時間出咧？就是、我哋會考嗰陣時咧，就喺1956年咧考英文咧。啊！全香港有15個 distinction，、我哋嗰班有8個， 哦，過半啊，攞咗 過半攞咗。咁、去到 form six 咧，就唔使上英文堂。 哦， 咁冇嘢做，冇嘢做，我話唔可以話成日就喺圖書館都瞓覺都瞓唔到咁多噶。 係啊， 諗 啲嘢寫下咁就搞下嘢咁啊。你梗係廣東話好流利嘅，而家係咁，但係其實你又有個中文名叫夏佳里。咁講翻先，呢、這個名邊個幫你起嘅？ 呢、這個名係我1961年翻嚟之後 啊，先至 讀完法律翻嚟。咁因為我個有個 uncle 咧，就係又係法律界嘅，咁佢咧就改咗自己叫夏高利。 O K， 咁我就好似夏高利做律師，唔係幾好似大耳窿咁。 高利大， 高利大啊嘛，唔得喎。咁有一個朋友咧就做古董嘅，咁佢話：佢你做律師啊，應該改夏佳利啦。咁我 O K 啦。 所以就係其實讀完書回嚟，其實係啲親戚咁樣係即係呢個提議你起嘅，就唔係話你即係做咗公職之後，政府啊、中文公事管理局幫你海嘅咁樣，唔係 冇咁高級。 講開高級唔高級，我即係好多時候睇啲訪問咧，其實你當年。在香港你出身其實都叫做是即係清貧，有咩咁講？即係都唔係話即係富貴人家咁樣長大。 啊， 事實上咧，兩邊屋企都有，都有應該有錢嘅，但輪到落我哋度嗰陣時咧，就使曬。 唔係你使曬嘅，可唔可以咁講？係從低做起嘅，譬如話你讀完書翻嚟讀法律，就唔係話大富大貴咁樣即刻下有人扶持咁下，你都係由。 但有好多人幫手。啊，即係媽媽啲朋友啦、親戚啦，啊，我最緊要我諗都係媽媽同家姐，媽媽同家姐即係對我個即係教訓咧，事實上咧就最緊要咧就第一你要依靠自己，但第二咧你想做好事大事咧，一定要依靠好多人，唔可以自己單獨一個即係好孤獨咁樣做。 依靠好多人，其實換轉嚟說，就係你要好好地去處理與人嘅關係。 即係做人做事都要講道理嘅。 嗯，中學畢業去英國讀法律啦，咁翻咗嚟之後就執業做大律師，跟住就律師。你點樣係即係同馬會或者賽馬即係有淵源嘅咧？ 我諗細個嗰陣時咧，我阿公。就都中意賽馬嘅，咁我都耐唔耐聽媽媽講。咁細個嗰陣時咧住咧就係跑馬地呢度住， 馬場附近。 馬場附近。戰後咧就喺黃泥涌路馬場對面。 嗯。 咁就成日睇到馬。咁去到英國讀法律嗰陣時咧，啱啱嗰班同學，尤其是即係我同佢哋玩埋嗰班咧，就最中意賽馬啊、足球啊。 嗯嗯。 木球啊，籃球啊， 英國人打木球係啊。 咁我就對賽馬特別有興趣。 咁就係嗰陣時培養嘅。 乾子，乾子啊，其實 嗱，講起賽馬，咁鏗鏘集當年咧就試過有一集咧就係講賽馬有關嘅。 赛马点缀咗好多香港人嘅生活，亦都成为一啲人心目中安定繁荣一种标志。戴富华助理摄影，佢话自己热衷赛马系因为赛马嘅彩池变化大，十蚊可以博成几十万。不过最主要嘅仲系因为想揾啲精神寄托。 嗰间啊，食蛇嗰 间咧。我觉得赛马咧。就可以同騎師啊，同埋練馬師有個鬥志，因為點解咧？佢好難，即係如果要話捉要贏馬嘅話咧，好難一件事。我覺得咧就係即係冇乜嗜好啊，我啊好少麻雀啊嗰啲又唔打嘅。咁我覺得咧依樣嘢係比較我最喜歡一樣嘅即係愛好嚟咧。 嗰啲著卡嗰啲多數都日本㗎啦， 日本㗎啦， 啊你揾到啦。 尋日打船。 盧本立一間貿易公司嘅執行董事，佢唔單止係標準馬迷，仲係馬主添。每個月使成6000多元去養馬，佢匹馬叫做捷醒，一而再贏出咗頭馬，拉馬頭嗰陣時嗰種滿足感，令到盧本立覺得養馬雖然貴啲，但係係物有所值嘅。 基本上即係對我本身嚟講，我係好喜歡馬匹噶啦。咁就好處嚟講咧，就係當你如果只馬贏咗嘅話咧，你心中有一個莫名嘅興奮啦，同埋覺得係。都好光明下嘅， 點解咧？ 因為你本身嘅朋友啊，其他嘅人啊，都即係令你，因為做咗馬主唔係咁多人可以做啊，喺香港。當你只馬又贏咗之後，你即係無形中你係身邊嘅朋友啊，其他人啊都對你羨慕嘅。 神操嘅时候，马匹本来系应该由出赛嘅骑师策骑嘅，但系卢本立嘅爱马捷胜呢，因为经常发脾气抛跌骑师，连马师就安排骑马人去策骑，骑师呢就骑另一匹马从旁观察，咁样做啊，仲可以激发捷胜嘅斗心。但系决定落几多少本钱呢，就要视乎只马嘅状态。卢本立为咗得到捷胜嘅一手资料， 賽前特登走到馬房觀察下捷勝，聽下練馬師嘅意見。 馬 condition 唔錯， 幾好啊， 好啊，應該好過上一次啊。 希望得啦。對手都係麻麻地。 而家出去即係沙田咧，即係馬房嗰度咧，即係個保安啊，又要約時間， 比較繁瑣，比較麻煩啲係嘛？ 但有唔少馬主都做嘅，即係我自己時間忙嗰啲就好難挑時間出嚟。 都係俾嗰個 Riding Boy 做嘅。 都係阿全嘅，都係。係佢應該就到佢啊。 其實應該年紀大啲嘅火收啲嘅應該就。 佢越大越猛嗰度。 越大越猛。 我都喺英國住過啦，讀書啦。咁但係英國人對賽馬，比起香港人對賽馬咧，即係我留意到嗰個入屋嗰個程度咧，好大分別。你香港你搭的士啊，你平時即係賽馬日或者賽馬夜咧，好多時候即係全民嘅生活咧都會被賽馬影響嘅。但係你喺英國咧，即係賽馬一般嘅感覺就係話 Royal Ascot 比較上流社會啲嘅嘢咁樣，就算平時普通人可以下注咧，係冇香港人咁瘋癲嘅。 我諗如果你講翻愛爾蘭人咧，同英國人就可能有好大嘅分別。 哦， 即係愛爾蘭嗰啲或者澳洲咧，又係好似香港咁發燒友嘅。 哦 ，OK。 賽馬好，跑馬好，喺馬場玩好，即係投注站好。我諗個分別咧，香港地方咧細，但係不嬲咧就賽馬咧都係點講啊？可以講話係為人民服務，即係慈善個大目標。到今日， 當年八十年代你都聽過，大家都記得，國家領導人為咗要即係平定香港人個民心咧，咁咪有句説話好出名，叫馬照跑就冇照跳，即係為咗令到香港人知道就九七之後仲可以過翻以前嘅生活。當時有過一段嘅信心危機啦，有記得嚇，有人提議。應該是林恆子先生的信報嗰個主筆，他話不如在蘇格蘭買個島，咁等啲香港人如果驚啦，咁可以移民過蘇格蘭咯。你有冇聽過呢味嘢嗰陣時？ 哦，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啊！ 蘇格蘭分享一下， 蘇格蘭係一個選擇， 係 新西蘭都有提過， 羊多個人啦， 都羊多個人。 呢個鏗鏘集亦都有一集就係講過啊，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呢個去蘇格蘭移民買島嗰個提議。 提議將香港人搬去蘇格蘭西岸嘅係 Douglas Mason， 佢係一間叫做 Adam Smith 嘅顧問公司嘅研究員。Adam Smith 學院深受戴卓爾政府嘅信賴，過去接納過成60個以上嘅提議，其中徵收人頭税嘅構想早喺蘇格蘭實行。北京六四事件后，港人争取居英权，他就大胆推荐新香港这个构思。 I think that Britain has a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It is a British colony. I don't think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policy of trying to recreate confidence can possibly work. And therefore, I think we have to look at alternative answers. The west coast of Scotland has larger land area with very few people living in it. It has access to the sea.It's not unlike the kind of land area of Hong Kong. 蘇格蘭西岸連綿幾百里， Mason 心目中最理想嘅新香港地點就係位於中部嘅 Admiralty 半島。 所以嗰陣時其實你都係即係有聽聞過有好多眾說紛紜呢類嘅，即係八十年。 係啦，有即係、就是、有好多人好擔心啦，即係九七之後。同埋咧，我諗可能有第二個理由咧，就是、因為如果你睇翻香港啲港督咧，好多好多係蘇格蘭， 係麥理浩爵士啦， 麥理浩爵士咧，即係你睇啲街名就知啊， 係 好多。 如果要發展成新香港，首要條件係遊說地主將土地轉讓。Richard 唔係本地人，佢嚟自格拉斯哥，係個百萬富翁。亦都係嗰度少數支持建立新香港嘅人之一。佢住喺 Admiralty 半島旁邊一個面積相等於青衣島咁大嘅小島上。佢係島主， 島上其余嗰四个居民都系佢嘅家人。Richard 认为英国政府既然俾香港人英籍护照啦，就要负责任。新香港嘅构想，佢表示系有好处嘅。 Douglas Mason's idea has merit because by bringing the Chinese into one location, which would become a specifically Chinese enclave, then it should help avoid the cultural conflict which can occur when substantial minority groups arise, as we have seen already in this country. And indeed, even if there was a new Hong Kong, I think I would prefer to rent you a Hong Kong. After all, the rents that are being obtained in central Hong Kong would keep me a very rich man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Richard 即使有如意算盤，但係佢仍然老老實實提醒香港人，呢度並非理想嘅居所。 There's not very much flat land. I was wondering where you would put the race course. There's nowhere flat enough. 即係連蘇格蘭人，佢嗰陣時講起點解唔啱香港人咧，佢哋都諗都開唔到馬場。 唔少香港人咧都因為八一年嗰陣時咧，英國國會通過咗一個法例， 英國國籍法啊嘛， 英國國籍法就話，除咗你係喺英國出世嘅，即係唔知兩代定三代，有證嗰啲咧。就個英籍咧就變咗二等， 我哋嗰陣時叫做 BDTC 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y Citizen 就係二等公民嚟嘅。 八一之前咧，我哋揸個護照同埋英國人揸護照一式一樣。 係我知。 咁喺六四之後咧，就戴卓爾夫人就俾鄧蓮如說服到咧。就想穩定香港人，唔好移民去第二度咧，因為四方八面走啦嘛，又去加拿大、澳洲啊、美國啊、新西蘭啊，咁就佢答應咗咧，就話香港五萬個家庭居英權就會喺國會通過。咁我記得我喺入咗立法嗰陣時係立法局嘅，唔係咁耐，即係我八八年入嘅，九零年嗰年咧我。去了英國十四次去國會 遊說， 遊說啲國會議員話叫他哋通過個法例。 我八九六四嗰陣時候我就喺英國嚇，咁即係上街遊行啊，去領事館都有啦。咁但係嗰陣時其實想同你講講就係，即係英國人嘅嘴臉係好少人攞出嚟講嘅。而家八九六四之後人心惶惶啦，但係嗰陣時候英國人對所謂收留香港啊，所謂而家我哋講道義責任咧。是有一股很反抗的力量的，即是你作為那時候你香港就即代表香港過去遊說，你見到即英國政府或者英國某部分的政客他們即對香港的態度令你有什麼感受呢？其實 我想當時 他順攤你不用遊說啦， 當時即難度最高呢就是要說服他們接受香港人拿了英國護照不會去英國，如果你唔嚟啊，你我嚟做乜咧？咁即係個難度就嗰度。係 啊，點解你嗰陣時選擇留喺香港？ 我諗可能即係都即係對，即係對香港係自己個家，即係驕傲啦。 嗯。 我自己有兩隻手兩腳，我唔係對你有咩特別要求。 嗯。 我點解唔可以自己執生啫？ 但係嗱，嗰陣時你都叫做係建制嘅一員。如果你要攞護照，你要走，其實唔難嘅嗰陣時係。 唔難，有即係有第啲即係歐洲嘅國家，都即係熟我哋嗰啲咧，都即係自然話，如果你哋英國去唔到咧，你嚟我哋呢度咧，都好歡迎，好受歡迎，即係都有人咁， 都有招過手對香港嘅一啲精英嘅階層。 同埋我記得喺亞洲有個地方offer 咗我哋五十個精英律師話移民。 嗯 好似唔知佢五個。 喂，阿 Ron， 你講翻嗱，八八年嗰陣時咧，就當時嘅港督就應該係惠奕信爵士啦，佢就揾你就係即係委任你入當時嘅立法局啦，無啦啦就嚟揾你，佢用咩引你做？ 咁照我記得咧，就佢有一日咧就禮賓府打電話請食晏。 我知道港督府啊， 港督府啦，係啦，港督府請食晏。 係， 咁問我得唔得，咁我去啦。咁去到咧，就佢同個太太同個律政司司長，當時咧就律師會咧係有一把好大把聲嚟反對外籍同埋外來嘅律師可以嚟香港開外籍嘅律師樓，咁我就以為咧，就係因為呢件事，成晚翻咗去寫字樓，收到電話話港督想見你，咁你幾時得閒？咁啊約咗時間上去見佢。咁佢嗰陣時咧就即係解釋話啊，我哋而家立法局嗰度有幾個空位，我而家諗緊即係邊啲人，係適當委任入去做立法局議員。佢話你肯唔肯擺你個名即係 throw your name in the hat 擺你個名出嚟等我考慮。 咁但係 但係我同佢傾偈嗰陣時就學咗一樣嘢。係 點咧？ 佢冇話我想委任你做立法局議員，你做唔做？如果他这样讲，我可以走出来就说喂，阿督找我做议员我不做喎。他问我你肯不肯摆你的名字给他考虑。 当然这个是说话的技巧，是不是 这个技巧抄了的。 那阵时政府委任你入去，其实他真的没有跟你讲过他期望你入到去保皇的，或者他你覺得佢詫異咧？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好詫異？佢揾你入去，其實你係唔係一個聽話嘅人嚟嘅喎？你入到去其實好多時候你會批判佢。 我自己嘅推測咧，咁可能佢會同阿張愛講過，可能阿張愛俾佢嘅意見咧話，呢個咧係生性同埋呢個係保守，呢個唔係話亂嚟嘅人。我唔知啊。 保守其實都未必是一件壞事，因為即係你叫做係建制方面嘅人，但係我諗。即係其實張奧偉，你估佢嘅意思就係其實即係你都唔係話純粹係所謂 yes man， 係做一啲即係聽曬話嘅嘢，你係會有原則嘅人，可唔可以咁講？其實即係你估啦。 因為點解咧？有一次咧，我記得入咗局之後， 係 阿李柱銘 係 同我對一個高官啊好大意見，係啊就咁，我哋兩個要求見港督。就同 Wilson 講，我哋兩個覺得佢應你應該炒佢魷魚，因為佢做得太差。 咁可能啊，魏奕迅就覺得喂，即係如果你兩位代表住唔同嘅光譜都覺得佢做得差嘅，咁可能真係應該炒噶啦。不過冇炒到啦， 一定冇炒咗。 如果炒咗，而家大家都估到邊個啦？ 仲吉我哋。 有冇人曾經明示暗示想引你從政嘅咧？88年之前啦，我講緊，因為譬如話你當時係同張奧偉爵士咧，就同一個大律師事務所噶嘛。咁張奧偉爵士就係即係好早期已經去從政啦。咁當時啊 ，Ozzy 啊 ，Sir Ozzy 有冇即係叫埋你啊？六七十年代嘅時候，喂 ，Ronald 即係 有。 有，咁點解你當時唔去參與政治？ 我話我而家第一未夠經驗，第二咧要照顧小朋友，第三要 揾人， 要退休金。 咁事後咧，88年已經揾夠 啦。即係好多年後咧，佢同我講，佢話：佢話 Ronnie， 你講你做得啱。佢話我太早出嚟，因為佢當時入去立法入去市政局。同埋立法局嗰陣時咧，佢嗰陣時都係40，黃金咁啱啱做咗英女王 御大律師啊， 大律師係啦。咁佢去做公職，我話你唔應該做公職嘅，我話應該揾錢先啱。 咁所以其實你人哋放嘅時候。你就收住先，咁到你即係覺得係時候啦，養精蓄鋭啦，到80年代末期啦，咁你就可以開始即係放出嚟嚇。跑馬好多時候聽啲人話，騎師幾時收幾時放，都係即係好緊要嘅啊，即係嗰個技術。 咁你從政從咗咁多年啦，咁你從政幾時係你最放嘅時候？ 未到九七嗰十年咧，即係個環境咧，個變化咧，都耐唔耐好少嘢咧，好似咧變得好好快咁。咁例如好似話另起爐灶咁，係嘛？即係 林立會啊， 林立會啊，咁喺呢方面，我記得星期一至星期五就香港立法局做嘢，星期五收工立法局咧就落嚟新華社坐旅遊巴。就去深圳開臨 下 會，開到星期日晚就翻翻嚟香港，星期一又開工咁，咁都做咗一段時間。 做只普通的馬仔。嗱，跑馬呢家嘢咧喺香港可以話係深入民心，不過唔講你唔知喎。平日我哋講嘢咧，經常都會提到個馬字嘅。舉啲例啊，譬如話，喂，你邊個馬房噶？又或者話，啊，今屆特首跑馬仔喎。不過我對跑馬嘅知識咧，就幾乎係等於零嘅。今日有幸俾我見到前馬王嘅馬主同埋前馬會主席，我一於向佢請教一下先。 你當年馬王翠河咧？是不是有個妹妹叫月河的？ 是。 其實有沒有一些兄妹之情？即是他知不知道其實是他大佬來的呢？ 他們好像兩個不是一起時間見到，但是我估如果見到的話應該會知道的。 馬其實是站在那裡睡還是趴在那裡 睡？睡覺呢，馬和人呢我都很少見的，除了個老婆站在那裡就可以，趴在那裡就可以。 看武俠小說，我們有時候會見到，有一些叫汗血寶馬，就是那些馬原來流出來的汗是紅色好像血一樣，真實上會不會有這樣的馬是真的流些汗出來 是紅色好像血一樣呢？有沒有聽過？ 應該不會有的。 其實你憑觀察，你看不看得出一隻馬高不高興，開不開心？ 我想他們角度很簡單，看看你有沒有薄荷糖，因為他喜歡吃。 你那隻就吃薄荷糖啦。 哇，叻仔叻仔！ 我們的人經常都說的，就是香港回歸最重要就是保住個法律制度、法治精神。那我們現在看回當時《鏗鏘集》有段片，就是說回回歸，就是當時過渡期大家對所謂法律和法治精神的一些睇法。 早上十一点正，外相由港督等人陪同，准时出席主持记者招待会。就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前途過去十二輪的會談發表聲明，但是他認為在這個時候應該告訴大家，設想達成一份能夠令到香港在1997年以後仍然繼續由英國管治的協議是不切實際的，所以他們會集中力量另外尋求可以確保本港穩定繁榮的方法。 We shar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strongest possible common interest in that objective. 港人治港在去年六月首次由中国政协常务委员安子介引申为港法治港的论调，即是说将来除了由香港人自己管理香港之外，也都会以香港法律去治理香港。何为爵士表示，中英政府的意愿就是香港继续为兴旺有动力的社会。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他可以预见香港在制定法律和维持司法制度方面会有高度自治权。 The laws of Hong Kong, including the written and common law, would be based upon the present system. 这个声明特别获得法律界人士支持，他们认为现有的法制是香港繁荣的一项重要保障。 香港现在有咁好嘅喺國際上咁好嘅地位咧，事實上咧係對呢我哋個法制係好大關係。 因為商人做生意講合約，普通市民就最珍貴嘅咧就係佢哋嘅自由。而各方面咧，若果有問題嘅時候咧，係需要咧去法庭解決嘅。咁而香港咧，以我嘅意見咧，就係全東南亞咁多個地方咧，係司法係最獨立嘅地方。所以我哋搞得咁好咧，事實上咧，我哋嘅司法制度咧係好緊要嘅。 至於香港嘅法律同埋法律制度保持基本不變呢個原則咧，中國同英國似乎都已經接受咗啦，所以呢個係幾值得歡迎嘅。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希望呢啲問題咧能夠早日得到解決，例如喺法律嘅來源方面、語言方面、人才方面，咁喺1997年之後情況又會係點咧？ 針對以上呢啲問題，佢哋就認為由而家至到1997呢個過渡期間，我哋係要積極推行法律雙語化同人才本地化嘅工作。無論港人治港或者港法治港，香港人最需要嘅就係信心保證。到目前為止，我哋得到乜嘢保證呢？ Two government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will thereafter be binding mutually upon both sides. 究竟咁嘅協議約束力又有幾大呢？ 它是有國際性的約束力，因為呢個是兩國公開簽的一個協議，即是大家承諾了是做某一件事。但是呢，就我們明白，即是國際政治的人呢，就算我一個旁觀者這樣看，就是除非雙方真是真心誠意這樣去履行這個協約，否則呢，就算它是白紙黑字這樣寫了在這裡，都不是一個最有效或者是冇漏洞的保證。 過渡的初期咧，嗰陣時啲人成日講話要維持香港的法制或者係法治精神咧，佢哋嗰陣時嗰個焦點，你會望見就話keep 住啲法律，人才本地化嚇，即係佢哋講嘅好多時候主要就係即係呢一方面嘅嘢，其實係比較實務嘅嘢嚟㗎，但係即係。而家我哋經常會睇報紙新聞，就見到咧，大家關注法律或者法治精神咧，衍生出嚟嘅問題就遠多於當時講話啊，用翻啲法律啊，即係多啲中國律師啊咁樣，係嘛？即係你對呢個現象點睇咧？ 我諗佢哋今日嘅要求咧，社會環境係根本上係複雜咗好多，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利益，啊，即係唔係話淨係政治單獨一個角度睇，即係香港咧，醫療又好，教育又好，司法制度好，即係所謂社會唔會話喺一段一刻嘅時間企定噶嘛，係會進展向前行噶嘛，咁個期望同埋嘅希望咧。因為我哋鄰近嘅地方，佢哋亦都有進步嘅喎。 係啊，係嘛嚇。咁所以用翻頭先例子啦，就係話過渡期啲人諗住啊，律師本地化 ，keep 住啲法官要好好。但係一到回歸冇耐，就已經出現咗一啲即係大家都好關注嗰陣時叫做衝擊法治，回歸前都冇乜見過嘅嘢，譬如話嗰陣時有居港權嘅人大釋法啦。另外就係即係當時你都扮演咗一個即係都幾重要角色嘅，就係即係關於胡仙女士做同埋星島報業，咁呢個就係當時即係回歸冇耐，好多人都覺得係對香港法治嘅一個衝擊。為什麼會令到你這麼大的反應呢？ 他來到梁愛詩，當時律政司司長來到立法會解釋的時候，就給了兩個理由。一個理由呢，就是證據不足。第二個理由呢，就是不是在公眾利益考慮，不應該起訴，因為 不符合公眾利益。 不符合，因為如果是執行咗嘅話咧，公司如果係執笠嘅咧，就好多千幾個人咧就冇份工作啦。咁因咁， 咁我記得我喺立法會聽到嗰陣時咧，我就話：喂，證據不足就係咁擺㗎啦，證據不足就證據不足啦，唔使話 公眾已經足夠啦，已經足夠啦。 咁我就問佢，我話：我係咪聽錯咗啊？我話即係如果證據不足，你自己檢控嗰、那個天書嚇、律政司自己出嘅，律政司部門出嘅，話證據不足，拜拜，唔使考慮第啲嘢㗎咯喎。如果你證據係有機會有一個合理嘅機會，啊會令到係成立個罪嘅咧，咁你就會考慮公眾利益追唔追呢件事啦咁。咁啊，立法會尤其是泛民派阿吳凱儀出到嚟嗰陣時啊，大聲咧話不信任動議對阿梁凱詩。咁我記得。我哋黨嗰陣時咧，即係都有幾個人喺度啦。自由黨嗰陣時都有幾個人喺度，就傾咧，就話：喂，我哋香港個我哋個司法制度唔係話你有錢一套冇錢第二套嘅喎，全部一套喎，我哋要支持喎。咁即係唔係我講啊？第二個黨員講。咁呢個咧，四個星期後到到辯論嘅時間咧，我哋啲選民咧改變意見啦，就對唔同嘅同事俾壓力。 支持自由黨的一些選民，可能是商界有關，或者是 專業界有、商界有啦。佢哋就話：如果是咁，我哋要聽選民講過。我話：喂，你點講啊？而家對上嗰三個半星期，我日日見親聞親，我都話支持嘅。 即上咗台啊，擺咗上台， 擺咗上台。咁我咧就覺得我自己有。堅持咗個立場，同埋我覺得我哋堅持嘅立場係準確同啱嘅。咁我講完，我咪行走咯。 Today, whatever the result of this motion, there are no winners. The loser is Hong Kong. 退場清議 員，多謝主席。 即係你退場嘅時候，你嘅名句就係今日。最後的輸家即係大意啦，都係香港。 都係香港。香港輸在咧一件咁嘅事，冇理由搞到今日噶嘛。即係嗰個角度好簡單，證據不足，證據不足啦。因為司長當時解釋話點解佢拉埋公眾利益，擺埋公眾利益上台咧，就佢係因為。胡仙的律師寫信嗰陣時咧，有提話：我哋覺得係證據不足，但係如果證據唔係不足嘅話咧，就係公眾利益因咁嘅理由，即係失業啊等攬架啦，就唔應該起訴咁。佢因為佢提咗，我都要諗㗎。我係啊，你要諗啊。但如果證據不足，你諗嚟做乜咧？ 啊，同埋如果嗰個理由唔係一個好嘅理由嘅話，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你應該有擔當在我考慮呢樣嘢。 我亦都有講話。你今日咁做，法律界、法夫一定唔會接受你話證據不足噶嘛？呢件一證據不足啊，黑同白就冇灰色地帶嘅。 係嗱，你記得當時回歸嘅時候有個謠傳啊，盛傳就係話其實就可能揾你做律政司司長嘅。咁嗱，沽民論有冇都好啦。但係你見到胡仙案或者後來23條立法好多呢啲咁樣嘅棘手嘅嘢，都牽涉到嚇，即係律政司司長或者係即係政府方面嘅法律部門。你有冇諗過哇？即係如果係我做，我會點 handle？ 或者你有冇諗過？好彩唔係我做啫。 我有諗過。即係如果我做係會點咧？咁。我希望我即係而家個即係個答覆咧，就唔係話十幾年後即係先至製造一個當時唔係我深信嘅理由，因為如果今日係證據不足，你講乜嘢啊，我都唔使睬你嘅。即係我即係到今日我都唔明白。 咁23條啦嗱。 我諗23條事實上個包裝咧，都係要了解到香港人嘅心態， 就點解對23條嘅意見咁大？照我記咧，事實上當時咧，差唔多乜嘢牙咧都掹曬噶啦，即係辣嗰啲啊，即係政府即係都係做得即係做得唔錯嘅。咁但係因為咁多人上街，咁呢個又係落咗自由黨。 但是想回想为什么胡仙那次又个责任又有少少在自由党上，2003年23条又可能是自由党要孭起这个责任，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就是虽然自由党是叫做建制的一员，但是由於自由黨都係始終很多商界的人，商界的人你點都要出嚟，即係做生意啊，與西方的社會有多啲嘅交往，佢都會知道即係底線法律底線的可貴。所以可唔可以咁講？其實在建制裏面自由黨或者商界都叫做係比較貼近，即係開明啊，比較重視即係所謂程序公義啊，法治精神嗰方面，其實 應該會係咁。 Will those in favor please say aye. Aye. Aye. 91年选举是练习参与的第一步。 民主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民主对香港人来讲一向都很陌生，直到80年代，难怪外国记者一次又一次地问李柱铭，香港在英国统治下百几年都没有民主，为什么临近回归香港人才对民主有这么大的诉求呢？ Because the Hong Kong administration is but an extension of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from London, wher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British parliament were constituted bydemocratic elections. Human rights were actually protected by the rule of law, even though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not democratically constituted. And so, once we sever our British links, the Hong Kong people must look for some other form of buffer. And democracy is the only answer, so that the leaders would have to be accountable to the people who put them in office. 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意願惹起了中國強烈的不滿，結果88年立法局選舉引入直選的願望落空。 我85年就開始組織參選的力量，最大的理由就是我希望香港可以民主而不抗中，如果這個力量是有幸是可以比較上作為一個基石的話，那最多是中國可以放心直通車可以過。但是呢，到了1989年之後呢，我所有這些的努力就完全可以說呢，就是沒什麼效果。 當時社會的聲音是希望香港民主化的速度加快，是加快到怎樣，我們在研究一個兩個共識，研究出來得到市民的支持。 兩個共識應該是1964左右的一個提議，是的，六四之前的禮拜， 那個又有第二個故事， 我聽你說。 With a unity of purpose in the overall interest of Hong Kong,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兩個共識政制方案主張首屆立法會議席半數由直選產生，第二屆立法會議席三分之二由直選產生。李鵬飛當時是立法局首席議員，他專程飛去倫敦遊說英國首相。 我覺得英國人對不住香港就是這裡了，那時候還未有基本法，在這裡在爭緊，你就推動民主咯。 我哋要噶嘛。而且嗰陣時嘅兩個共識係全部兩個議員，連最保守嘅議員都同意嘅。咁點解令到即係我印象深刻咧？就我見到英國人嘅面口啊。 至於你話兩個共識方案，你就話有段估嘅嗰陣時係即係六四阻緊啊！你嗰個估係點咧？ 照我記得咧，當時泛民派有一位議員，保守派有一位議員，佢哋兩個咧對於個商局個共識咧係有意見。咁、那個意見咧就是、因為喺個基本法個字眼嗰度咧，就係話係有幾多民選嘅議員。一個咧就話泛民嗰個咧就話我要寫清清楚楚，唔少過五廿一。 51%。 OK。咁嗰個咧就如果你係咁啊，我就要唔少過51%係功能界別嘅。咁啊，大家企喺度。 企喺度啦，係啊。 咁我就話改字眼，民選嘅唔少過50%。 啊 哈！我話你可以聽到咁啦，翻去講，話可能係51%。你咧就翻去同保守派講咧，就話唔會超過51%。 呢個就係即係各自表述，就等你自己可以翻去交貨啦，就係。咁至於如果遲啲實際發生咩事，咁啊睇下後嚟嘅人自己嘅政治智慧去解決啦。 即係我出發點咧，就話我話個共識好緊要嘅。我話呢個難度高都好緊要嘅。中方英方一定唔會接受嘅。 嗱，講翻法治精神咧，我哋成日睇頭先啲片也好，聽人講都好，就係法治精神喺香港即係。其中一個重要的支柱，亦都係即係將香港點解香港唔係另外一個中國城市，就因為香港有即係法治精神。喺西方嗰一套係嘛，民主同法治好多時候大家都會覺得係手牽手嘅。你冇民主，你法治你點樣都會即係大權落喺一啲人嘅手上，係點都會爭咁啲嘢。所以你見到最近呢幾年好多時候啲人抗爭嘅口號會話。冇民主又何來法治咧？冇真嘅民主，你所謂嘅法治，你揾啲法官其實都係即係次貨嚟嘅啫，咁樣即係好多啲類嘅説法。咁司法機構又開始受到好多唔同勢力嘅攻擊，係嘛？我判警察坐監又要俾人鬧係洋鬼子，我判抗爭者坐監又俾人話俾共產黨收買。你對所謂法治精神喺香港嘅維持，你覺得係憂慮定係覺得係？仍然都應該係保持樂觀。 我諗即係法治精神咧，就唔係話即係一個即係好自己會打你自己嘅概念。你一定要培養同埋要支持嘅。咁做呢個角色咧，就係人，尤其是係律師，尤其是係法官。咁喺呢方面嘅話咧，我睇個擔心咧就喺人嗰方面，即係我哋向前嚟講。夠唔夠大律師想繼續做法官？做得非常好嘅律師，肯唔肯放棄佢哋自己專業個執業個機會嚟去對社會服務？因為老實講，你做咗法官，唔好講錢啦，你做法官係非常非常寂寞，因為差唔多做完法官咧，朋友都冇埋。 係啊。 係嘛？你都有同事幫做咗法庭高院法官啊，邊度法官食晏都 法官行為指引就唔可以成日即係同一啲以前共事嘅人一齊，費事人哋有話病又成咁樣啊，係啊。我哋經常都講啦，社會撕裂嚇，又黃又藍，或者即係好多人而家投票又唔去投啦，覺得話好心淡啊。或者很多人曾經試過很激的去得很盡的，現在就發現因為種種的理由原來去得很盡是會有某些結果的，那你就用回騎馬了，不如即香港人，我們作為我們不要說政治人物，我們說香港人見到很多事情，他們現在應該是採取一個什麼的心態呢？他們是即政治參與或者生活方面叫做是忍一時，定係應該即係繼續唔好死心嚇，繼續去努力啲去參與嚇。 你睇環境啦，即係假設你話投票咁啦嚇，無論又係 區議會好，或者立法會好，我成日講話，如果你有票你唔去投咧，就人哋幫你揀你個代表，唔係你自己揀你個代表。咁投票嗰啲啊，我堅持咧一定要去。你話候選人我唔中意嘅嚇，因為個個都係建制派，或者個個都係泛民嘅啊，哇，白票啦都可以噶。即係講翻話跑馬，你今日有隻馬。個閘開咗，你話我哋唔入閘啦，你邊有機會贏啫？ 呢個咪係夏佳麗啊，真係 最靚仔嗰個。 最靚仔嗰個幾型？ 頭先啊，夏佳麗先生佢有提到，就係佢當年狐仙事件，咁佢就否白咗，就係佢當時佢自己嗰個良心或者佢堅信嘅底線。咁佢可能佢會個內心有一個嘅掙扎，佢唔知道應該係點好。咁我心諗，如果佢切身處地喺翻而家2018年嘅政壇，我諗佢所面對咁樣嘅抉擇咧，就將會更多。因為即係我可以預見一啲政治嘅人物或者官員，佢哋一方面要即係去解釋一啲可能佢未必真係全心相信嘅嘢。亦都係同時唔好超越自己嘅一啲道德或者做人嘅底線咧，要拿捏得好，將會係越嚟越難嘅。